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2集。魏无羡本想立刻躲进房去，这么一看却被绊住了脚步，斟酌万千才谨慎又诚挚的道： 蓝湛，今晚的事对不起啊。 沉默一阵，蓝忘机低声道： 你不必对我说这个词。 等蓝忘机重新把墨额端端正正的配好后，又变回那个端方自持的寒光君，略一点头： 好好休息，观音庙和去兰陵的事明日再议。 听到这八个字，魏无羡的心倒是稍稍明朗了些，至少明日还有事可以一同再议。他笑了笑道： 嗯，你也是，好好休息，明日再议。 迈进房里，反手关上了门。魏无羡靠在门框上，等听到外边传来蓝忘机不轻不重的关门声后，立刻提手打了自己一耳光。魏无羡重重坐到木榻上，把还烫得厉害的脸埋进手掌里，埋了好一会儿，热度也没有退下来。脸上的也是，身体里的也是，拿起桌上茶壶里的水泼了自己一头一脸，也毫无作用。他现在浑身上下都是蓝忘机的味道。魏无羡知道，他若是继续留在这里，想着蓝忘机就在距离他一墙之隔的地方，想着不久之前他们还在做什么事，怕是今晚都别再享有片刻的安宁了。今晚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待了。魏无羡推开木窗，登上窗棂，轻飘飘地一跃而出，像只黑猫一般无声无息地落在客栈外的一条街道上。夜已深，街上无人，正好方便魏无羡一个人发足狂奔。奔过方才蓝忘机醉酒时涂鸦过的那面墙，魏无羡才驻足停了下来。墙上竟是些乱七八糟的兔子、山鸡、小人头。看着看着，魏无羡又想起蓝忘机画他们时全神贯注的模样，画完之后拉着自己要他来欣赏的模样，忍不住牵了牵嘴角，一股无与伦比的后悔涌上心头。若是他没趁酒兴恣意妄为就好了，起码现在还能装作正直无比、心无旁骛，死皮赖脸地蹭在蓝忘机床上，挤在他身旁怡然装睡，或者安然入睡，而不是深夜里不得安眠，冲出客栈，在大街上无头苍蝇一样狂奔发泄。魏无羡伸出手，拂过墙上那两个正在撅着嘴亲吻的小人头，来到上方的蓝忘机到此一游，这几个句子是要擦掉的。在擦掉之前，魏无羡在蓝忘机这个名字上用指尖描摹了一遍这三个字的轨迹。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越是描摹越是难舍。忽然他听到一阵叉叉声响，时值夜半，心中警觉，绕过墙角一看，竟看到一个黑衣身影扒在墙上，拿着一把小锉刀，正在全神贯注地铲平墙上的涂鸦痕迹。温宁一回头，满面白灰： 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 魏无羡道：你在干什么？ 哦，我看蓝公子写了好多，明天这边的人醒来看到，估计会给人家添麻烦，所以我先擦掉一些。 顿了顿，温宁奇怪道： 蓝公子呢？ 魏无羡低头道：他休息了，我出来随便转转。温宁觉察魏无羡情绪不对，停下了动作： 公子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 温宁朝魏无羡走近几步，忽然一怔，连连倒退。魏无羡一愣，你又干什么？温宁像是吓到了，连忙摆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怎么？魏无羡一看便知道温宁是窘迫了，无意间扫了一眼，发现自己手腕上有几道红红的指印，是蓝忘机抓着他往床上压的时候留下的。若是温宁脸上有血色，估计现在脸已经红得要淌出血了。魏无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你，哎。魏无羡在墙角边坐下来叹道，我想喝酒。温宁立刻道，我去买，回来，你跑什么？找酒？我说你啊，我就随口说一句而已，你还真去找？你又不是真的是我的仆人。 我知道啊。 再说了，你有钱吗？ 没有。 看吧，我就知道。温宁羡慕的道， 不过蓝公子身上就有好多好多钱，真好。 哎，魏无羡把后脑在墙壁上磕了几下，一连挨了好几声。算了，我今后再也不喝酒了。 温宁怔然， 为什么？ 喝酒坏事，我要戒酒。 温宁嘴角抽了抽，魏无羡道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吗？ 温宁嗫嚅道，没有没有，不过当年姐姐不是想尽了法子也没让公子你戒酒吗？ 啊。魏无羡想起来了，他想的法子不就是三天两头拿针往我身上扎窟窿吗？ 笑够了，魏无羡忽然道，文宁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过去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温宁一怔， 怎么办？ 如今这世上，温宁已经不剩什么亲近的人了，甚至连认识的人都没几个。他从前就不擅长自己拿主意，更没什么决断力，不是跟在温情身后，便是跟在魏无羡身后。除了这样，他大概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，还能够去哪里。但魏无羡还是一直希望温宁能够找到自己的路，可说出来就好像在赶他一样。再一想， 温宁不知道去哪里，他又何尝知道？ 原先和蓝忘机在一起，他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理所当然地觉得会一直这样下去，没有改变。可今夜之后，也许他和蓝忘机再也恢复不到那种关系了。离开蓝忘机，一个人逍遥四海游荡八方似乎也不是不行。可魏无羡心中有个声音在清楚地告诉他，不行的。当初魏无羡在金鳞台上胡说八道的话当真应验了，现在的魏无羡离开了蓝忘机就不行。魏无羡长叹一声，生无可恋的道， 哎，我想喝酒。 他越想越是颓丧郁结，无处发泄的焦灼最终化为满腔怒火，一跃而起，妈的，温宁，走。 去哪里？ 找晦气去。魏无羡带着温宁直奔那座位于城中的观音庙。白日里他和蓝忘机探过一道路，本打算晚上再来仔细查探，破解庙内阵法，看看究竟镇压了什么东西，能否在对付金光瑶时有所注意。谁知他一觉睡到了虚时，醒来后还出了那种事，计划便也泡汤了。此时魏无羡浑身不痛快，恰好来寻金光瑶这个暗点的晦气。夜深人静，家家户户灯火已灭，观音庙也大门紧闭。从高墙外看，庭院里也一片黝黑。可魏无羡两步上墙，还未攀上墙沿，忽然定住动作，心道，不对。温宁也定住了，低声道， 设了戒。 魏无羡比了个手势， 二人悄无声地落了地，离开大门，转到观音庙背面一处角落，小心翼翼攀墙上行，引在一尊延寿之后，这才探头往庭院里看去。这一看，两人都愕然了。观音庙内灯火通明，站满了人，一半是僧人，一半是身穿金星雪浪袍的修士，两拨人混杂站着，皆是负剑持弓，拔剑在手，似乎在守卫着什么，严阵以待，偶有低声交谈。只不过因为观音庙四面都设了掩人耳目的特殊结界，从高墙之外的街道看，观音庙看似一片漆黑，寂静无声，里面的灯火和人声都传不出去。可让魏无羡愕然的不是这个结界，也不是那些修士和假僧人，而是站在庭院中央的那个白衣人蓝曦臣。蓝曦臣没受任何捆绑拘束，连他的佩剑和洞箫列兵也都配在他腰间，如此平和地站在人群之中，而这些僧人和修士对他也是毕恭毕敬，甚至诺诺应试。魏无羡观察一阵，低声对温宁道：你快回客栈，马上带韩光君来。温宁一点头，旋即消失。魏无羡没看到金光瑶，不知他来了没有，也不知阴虎符是不是在他手里。略一思忖，咬破手指，将滴血的指尖往腰间的锁灵囊口送去。他本想诱使几只小鬼帮他悄然无声地召些阴煞之物过来，谁知正在此时，观音庙外的长街尽头传来一阵犬吠之声。魏无羡当场魂飞天外，他几乎是肝胆俱裂地忍住了直冲云霄的冲动，打着哆嗦抱紧了墙头的延寿。听着那阵犬吠越来越近，满心恐惧，心里不由自主地念道：救命啊，蓝湛，蓝湛救命啊。念完之后，仿佛从这名字里稍微吸了点胆子，又哆嗦着逼自己冷静。魏无羡千盼万盼，盼着这条狗是条无主的野狗，赶紧的滚。岂料天公到底不作美，犬吠之中又响起了一个清朗的少年声音，斥道：仙子，给我闭嘴，夜半三更的，你是要把整条街的人都吵醒吗？金铃。蓝曦臣神色一凛，那些蓝陵金氏的修士大多都听得出金陵这位小少主的声音，相互使了眼色，搭弓上弦。金陵的声音来得极快，不一会儿便来到观音庙的大门外，说道：嘘嘘，再叫我炖了你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魏无羡一颗心在各种恐惧中掉得飞起， 金陵，你这倒霉孩子，还不快走。 可金陵偏偏在观音庙外停住了脚步，仙子嗷嗷直叫，似乎在满地乱转，扒土扒墙。金陵奇道：是这里？安静片刻，他竟然敲了敲门，问道：有人在吗？庭院内所有的修士皆是屏气凝神，剑在弦上，对准大门方向收住不发，似在等待指令。蓝曦臣低声道：不要伤他。他的声音传不出观音庙的结界，其他人也并没有放松警惕或是放下弓箭。金陵似乎也觉察到不对劲儿，就算庙里没有守夜巡逻人，他方才拍门拍得震天响，睡觉的也能惊醒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该一丝动静都没有。于是门外的他也不说话了。魏无羡一口气还没松下来，忽然墙外又传来阵阵狂吠。金陵怒道：喂，你又往回跑干什么？魏无羡大喜：好仙子。金陵道：仙子回来，妈的。魏无羡心道：小祖宗，你快和他一起赶紧的走吧，求你了。谁知片刻之后，传来了一阵微不可察的灰石簌簌下落声。魏无羡先还没弄清这是什么声音，须臾忽然惊出一身冷汗，糟了，这小子在攀墙。那边金陵一上来 就见到满院子的弓箭对着自己，瞳孔骤缩。一名僧人大约是从未见过金陵，或者是存了灭口一切闯入者的决心，松手一箭，呼啸着朝金陵的方向飞出。听那尖锐的破风声，魏无羡便知射箭人是高手，若是被这一箭射中，金陵非被穿胸透骨不可。他手边能立刻格挡的东西只有一样。情急之下，魏无羡倏地跃上墙头，甩手一掷，同时喝道：金陵，跑！他甩出的是重生后一直带在身边的那管竹笛。那只去势汹汹的飞箭被竹笛挡了一下，射偏了方向，竹笛也四分五裂。金陵的身影在墙头消失，该是跑了。可这下魏无羡的方位也暴露了，上百支箭雨一般飞来，噼里啪啦的把魏无羡用来隐藏自己的那只岩兽射成了刺猬。魏无羡心叫好险，这些人没一个剑法差，恐怕修为也不差，金陵能不能逃跑还是个问题。魏无羡跃下墙来，手指捏了个圈，正欲吹哨子，一个声音默地在他背后响起，笑道：我奉劝魏公子最好不要，笛子裂了没什么，若是手指或者舌头没了，那可就难办了。魏无羡立即收手，赞同道：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那人道：请吧。魏无羡点头：金宗主客气。金光瑶笑道：应该的。他们状似若无其事地绕了个大弯，步行至观音庙前。魏无羡一阵无语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